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85集，蓝河脑子嗡一下，瞬间明白了，之前那次胡思为什么能对宋福潭造成威胁，又为什么后来他担心宋福潭时，宋福潭却说不会再出问题了。因为那时唯一令宋福潭动摇的，就是他与蓝河生死相隔，他从未沦陷于黑暗，唯独那一次，接近胡思布下的陷阱。胡思找不到宋福潭恐惧的事物，就将他喜爱的捧出来。后头的英韶听到了，胡思虽然没直说，但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。他抠了抠脸颊，低声道： 我去，我就说是 CP 吗？ 关二真人只捧着脑袋想吐波鼠叫，听来大流氓的八卦是很开心，但对现状貌似不妙啊。胡七十九就耿直很多了， 我呸， 还人鬼殊途，宋福潭都要睡他们家飘窗去了。蓝河回过神来，心底的春雷也顷刻间长出了茂密的枝芽，骚得他心底酥酥痒痒的，低声道： 我知道了，的确没事呀。 他们哪里是人鬼殊途呢，他早在杨氏对宋福潭坦诚了身份，而且胡四哪里知道蓝河他就是生无常啊。他发现宋福潭只是略一恍惚而已，而蓝河也很快就回神，他能分辨出蓝河并非在逞强胡说，看上去甚至有点开心的样子，胡四有点不知所措。蓝河开心，胡四就不开心了，何况他已经察觉到似乎有其他阴差接近，尖牙露出来，合着万千厉鬼扑了上来，纸马淅沥沥鸣叫，向前狂奔，踩踏幻境厉鬼，凡是踏过一个即化成了石头或者果皮，这才是他们的原貌。也有一些纸马被煞气割开身体，化为纸灰。关二真人他们也信心大增，关二的老婆坐在渔夫肚子上，来一个就用爪子划一个，英韶选择驱使古鬼护住另外两个活人与生魂，即便是幻象也带着胡思的煞气，而且幻象立足现实，他鼻子上都被划开了小口子。可那些人一见打起来，已经再次吱哇乱叫，英韶灵光一闪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们给蛊惑了，与其沉浸在胡思的幻境中，不如被他再套一层幻境，还可以控制嘞。这一下可安静下来了，白舞的塑料袋里哼唧一声爬出来，身体变大，一下跳到蓝河背后，两只爪子一抠，攀在蓝河背上，俨然是件长满尖刺的盔甲了。胡四其实是冲着蓝河来，但关二真人与胡七十九齐齐扑向了他，胡四的身形时隐时现，神出鬼没，在幻化出厉鬼掩护下偷袭，长长的指甲挠在胡七十九手臂上，就溅起一串血花。宋福潭低声和蓝河说了几句，蓝河躲在他身后把锁链甩出去，胡四被勾魂锁缠住脚腕扑倒在地，胡七十九眼中红光一闪，锁定目标扑上去，一口咬在胡四脸颊上，鲜血纷飞，胡四一甩头，一块肉都掉了下来，他的兜帽也落了下来，狼狈不堪，却也激起了火气，暂时放过蓝河，一声尖笑回身摁住胡七十九撕咬起来。关二真人想上前挠他，被胡四后爪一蹬就倒飞出去，起来的时候胸口都血肉模糊了，吐了一口血。蓝河看胡七十九也被咬了几口，四大门到底是动物仙家，斗起来血腥无比，也和宋福潭一起扑了上去，伸出闪着寒光的利爪去抓胡四。胡四虽是人形，但举动和兽类无异，生生受了蓝河一抓，回头去咬他。 蓝河回身，宋福潭顺势就把他揽在怀里了。蓝河正面是宋福潭，背面是一层依萍的尖刺。胡四不知所措，就是胡四也下不了口啊，大张的嘴巴尴尬的合上。而且他发现蓝河被宋福潭一抱，露出来的耳尖还是红的，更气了。 这都什么时候了？ 正是这一晃神，又被胡七十九抓住机会咬在大腿上，顿时嚎叫了一声。关二真人战力较胡四和胡七十九都弱，甚至连装备了指甲的蓝河也比不上，但被拍飞后又重振旗鼓继续扑上去，然后又被胡四反手拍了一下，根本反应不及，继续飞了出去。关二真人坚持不懈地爬起来，豆子眼也泛红了，看得关二老婆都快哭了。胡四抬手，长指甲在脸上从眼角滑到嘴角，眼中顿时血气更盛，身形好像也不一样了，佝偻着背，手足变得更长，更具兽性。他当年就靠打架在妙干山出名，被胡七十九抓咬后狠劲儿反而更上来了，割面自己凶性，就好像流了血只会让他更疯狂。一时都看不出来身上带着伤，摁着胡七十九撕咬，就像彻彻底底的野兽。蓝河也因着凶性吸了口气，用锁链套住胡四往后拽，一时都拽不动。胡七十九挣扎着在胡四的压制下翻了个身，目光扫到关二真人带来的画，突然激动起来，大声道： 收了他，白老爷，以此纸作契。 蓝河看向关二真人，这什么画？关二真人被看得一抖，他不认得和蓝河一道出现的胡七十九，但和来大老爷混的狐狸都怪凶狠的。 这是李庸画的朝真图，我用这个护着于正清了。 胡七十九骂道： 少废话，尊家平素焚纸作契，此乃朝真图，上会仙人，受信众熏染，岂不比警察的纸更好用？ 蓝河也知道何意了，拍了拍怡萍的脚，好容易叫了他本名。 白武，去。 白武会意，跳到了胡七十九背上，俯身为甲，为胡七十九又换来了喘息的机会。但胡七十九没跑，倒是一把缠住了胡四。两只狐狸都带着不少伤，血混在一处。关二真人不大能碰朝真图，叫英韶把那画烧给来老爷。眼看古画粉本化为灰烬，又在蓝河手中成型，关二真人真是相当佩服。这玩意儿就算烧了之后成了阴间之物，也不是每个鬼怪都能碰的。来大流氓居然这么有德有修，说起来他倒的确不爱财。关二真人恍惚想到，胡四以两手锁住胡七十九的脖子，再往上一顿，狠狠甩开，刺猬就甩在了地上，被压得差点吐血。胡门本就是白门的克星，胡七十九脸胀得紫红，去掰胡四的手怎么也掰不动，反倒是一脖子血痕。胡四的指尖眼看要一点点刺进去了，白武在地上向前一滚，化为人形的同时，也从背后用力拔了一根带血的尖刺。只见白武背对着胡四，单膝跪地，忍痛两手握着长刺于颈边，向后狠狠一刺。风掠过，白武的发丝在飘动，双目低垂看地，这半跪背刺的动作凌厉而帅气，但熟悉他的人应该知道，这就是自闭刺猬最舒适的刺杀姿势。尖刺入怀，胡四嘶叫一声放开了胡七十九，回身一抓，掏在白武肩上。白武一边暴哭，一边两手锁住了他的手腕。与此同时，蓝河已退了两步，在宋福潭的护持下，幻象难以近身干扰。他将这古画叠成了纸剑，口念咒语： 神经灰灵，使一百境，万仙不害， 天地相亲。 指尖泛起淡淡的金光，蓝河举起来，持剑的手隐约间竟像有朝真图上仙人的虚影同握着那只手，带着摄人的威严，一剑斩向被白武锁住的胡四。连蓝河甚至提出这个主意的胡七十九也未料到会是这样的情形，毕竟在此之前应该没什么人舍得用古化粉本做武器，胡四避无可避，那纸做的剑刺下来却一下扎进他胸腹之间，金光几乎要将他吞噬。一切幻境消散，无论是乱葬岗、鬼窟，或是纸钱、恶鬼，全都不见现出了原貌，一条无人的街道。胡四伟顿在地，一张嘴吐出一粒破碎的内丹，这是胡门多年修为所在，内丹一碎，他浮身变成了狐狸身，肚子还在流血。此时蓝河剑上的光芒也渐渐散去，化为了翩翩纸灰，飘散在空中。到此时蓝河才突然反应过来，这个李庸画的好像是价值不菲的古董啊，实在可惜，他刚才这一剑到底值多少钱。蓝河一个机灵，上前把胡四用勾魂锁捆了几道。金老鼠呢？胡四怨毒地看了他一眼不答。 小心把你牙再打掉一颗， 蓝河凶残地威胁道。 我问你，金老鼠在哪儿？ 他又开始演恶鬼。胡四眼中闪过了怀疑，死死盯着他，但还是一扭头道， 我要见他，不见到他我就不说话了。 他是谁？蓝河一愣，随即道，你是说胡大姑娘？要说起来，胡四所做的所有事可以说都带着胡大姑娘的影子，他当年要引诱人类就是要和胡大姑娘相争，现在夺阵物究其根本也是要和胡大姑娘对着干，看来胡四的执念有点重啊。蓝河打量他， 你就是不说，胡大姑娘应该也会来见你，你可是她亲自下令抓的。 胡四居然笑了， 那她为何自己不来抓我？ 蓝河反问，你不是说不见到她就不说话吗？ 胡四无语，说话不算话呀。蓝河也不理他了，起身道， 把他们弄醒，该放走的放走吧。 他们说的是那些插肉香的和小姑娘的生魂，除了渔夫晕着，其他三个现在却还处于鹰勺的蛊惑之下。鹰勺听话的先把被迷惑的人唤醒了，至于于老爷子就先晕着吧，等会儿带回去也免得人家多受几次惊。那几人清醒后一看周围，乱葬岗已经不见了，但什么狐狸、无常还是在，顿时心累，就像是一场梦，醒来之后还是很惊恐。蓝河道， 你们快回去吧，今天的一切就当没发生过。 俩活人被个鬼差这么嘱咐，上牙疯狂磕下牙，顶着血窟窿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腿软的有点不敢动。蓝河之前叠的马已经只剩两匹了，其余都在幻境冲杀中化为纸灰。他拍了拍马，马儿就一拱他们，两人这才鼓起勇气，抖抖嗦嗦上马狂奔而去，头也不敢回。还有个生魂，身上的纸好像都用光了。蓝河迟疑一下，问宋福坛， 要不001借来送他一下？ 宋福坛说道， 不借。 有点小气嘛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